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我係舉腳贊成嘅、但係而家你咁樣嘅話呢，其實係做咗非常之差嘅一樣嘢。 係 啊，你唔淨即係社會嘅所謂撕裂啊，你而家咁樣就族裔族群之間嘅撕裂呢，其實就罪大惡極，係咪？咁當然亦都有一班人呢，我睇見真係好感動，好感動，就係、是、嗰個獅子山。 嗯，就係、是、今日 真係啊，嗰啲即係啲創意呢、無限勇氣無限，但係呢就乞人憎到呢，就係話哇，你呢個咁樣嘅搵個利器嚟去約人呢，啲警察喺旁邊呢就好似當冇嘢發生咁滯，係咪？你嗰個獅子山 係 啦，嘩，噗一聲，第一時間就 即刻衝 派警察去處理啦，真係即係 call out 嘢，我哋叫做啊，即係可怒也啊，即係我哋即係唱呢個戲劇嗰啲咁樣一種驚片子咁啊，就係可怒也，真係。好啦，咁但係而家始終向前看，即係點睇呢？真係嗱，因為我始終年紀啦，可能同各位聽眾觀眾都爭一截啊。咁、我真係好想問阿 Jeffy 啊，你可唔可以略為分析一下而家形勢同埋你嘅睇法呢？ 略為分析嘅話呢，其實我就自己都有不斷咁參與嘅，即係基本上呢、我而家呢， 你係參與者嚟嘅，我 都係參與者嚟嘅，即係有時間我都去㗎啦。 係 咁呢，但我有少少驚訝喎，就係、是、呢，唔單止我自己參與啦，咁、原來我細佬啊，我啲妹啊、我啲表妹啊，我啲好多唔同嘅屋企人呢，即係以前呢就唔會對一啲呢啲咁嘅議題呢咁大反應，咁佢哋呢都衝走咗出嚟喎，又係會過夜啊，夜晚留守喎，即係唔係純粹話單止係九二八之後嗰一兩日可能有一個熱情啦、之後原來佢哋都會走出嚟咁強烈去即係作出個抗爭啦，去表達佢嘅訴求， 即係企得好前啦， 係啦，冇錯啦。咁而家呢去到呢個情況呢，其實已經是一個膠着狀態啦，好早一個膠着狀態，就係話大家政府呢又唔肯讓步啦， 係啦， 咁而嗰啲示威者又唔肯退喎，係啦，咁甚至乎其實尋日前日呢、這個對話之後呢，其實都係關鍵性嘅一日啦，咁即係好明顯其實政府都有個表態，即係其實佢都係不置可否唔去理啦。咁不過呢，而家嘅情況就係我非常之擔心啊，因為呢我哋而家都知道其實我哋要守呢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事嚟嘅， 梗係啦， 係啦，冇錯啦。因為其實大家咧咁多個學生啦，咁多嘅即係出嚟嘅人咧，咁大家其實都好唔憤氣，因為真係冇理由，即係我哋成班咁多人，成20萬人走咗出嚟啦，即係仲要捱咗成20幾日啦，好辛苦瞓覺，冇 一每一個人都作出咁大嘅犧牲， 冇錯， 學你話齋， 係啦， 要翻學要翻工噶嘛， 係啦， 係嘛？ 而個政府咧就幾乎寸步不讓，佢而家做嗰啲嘢咧都係不切實際啲虛招啦。咁如果我哋呢一刻咧就好似撤退咁咧，咁大家都會覺得好唔憤氣之餘咧，就會覺得好似會唔會係人即係群眾嘅力量咧係冇用咧？如果咁樣撤退嘅話咧，即係話以後我哋7.1 遊行，11.1 遊行啦，係唔使噶咯， 即係你個邏輯係 係啦，你就翻到屋企噶啦。咁所以咧，其實據我所知啦，即係係好多人咧，即係我其實我就基本上金鐘我喺銅鑼灣做嘢啦，咁之後我就通常我都放工會去金鐘嘅，係啦。咁如果我有時就會夜晚留守啦，唔會嘅話我翻屋企嘅話咧，我都會搭車旺角咧，咁都會支援到可能大概1点到啦，咁翻屋企噶啦。系啦，咁我睇到咧，其實咧，大家咧真係其實都幾強烈嘅，即係而家好清楚啦，就係、是、其實都有一批人咧係點都唔願意退咯。係啦，但係而家最危險就係大家知道，尋日講過，唔單止係尋日，喺呢個禮拜啦，警方就不斷做好多唔同嘅嘢啦。咁甚至乎而家咧，警方就係暴亂。就話咧可能會遲啲升級啦，即係佢話會升級到暴亂啦。但係其實咧呢個好明顯就係、是。嗰啲所謂嘅反佔中人士，佢哋升級 係啦， 升級到咧， 佢哋係專登挑人製造事端，而造成一個暴亂嘅假象。 係啦，冇錯，因為其實真係好可怕，即係呢兩日咧，其實甚至乎係嗰個暴力，即係警方啊，佢哋甚至乎嗰啲反佔中嘅武力嘅情況咧，係嚴重過放催淚彈嘅。即係佢哋係會攞警棍呢，係直情係剝頭啊！即係我都想像唔到呢點解可以即係對啲就算唔係學唔學生啦，一個警察即係呢個武力去到呢個地步，即係剝頭係隨時會令到人哋有中即係死啦， 係啊， 即 係 永久性損害， 永久性損害啊！ 係啦，即係好明顯佢哋而家係已經升級到一個好 好，即係已經係升級到去一個好強好高嘅暴力。 係 可以見到咧，就係話咧，即係如果再繼續落去咧，咁應該就會再係真係有啲流血事件，甚至乎有啲傷亡嘅。 嗯， 咁所以咧，而家呢個情況咧，我就係非常之。非常之擔心咯。 係。 咁嗱，呢個係一個即係暫時。 咁你覺得其實係咪應該撤退 咧？冇錯，其實咧去到呢刻咧，其實我咧都係我其實我個心情咧，我都係同啲學生啊一樣噶，大家我都係唔想撤嘅。 嗯。 係啦，但係咧可以咁講，你而家去到呢一步，即係人哋已經用到呢啲咁嘅手段。 嗯。 即係佢已經用利器咁樣吉你， 即係可以咁講咧。即係面對一個咁不仁不義嚇， 冇錯 嘅麻木不仁嘅鐵石心腸嘅政府， 係啊，係 嘛？佢甚至係可以即係用到一啲咁嘅卑鄙無恥嘅手段，係嘛？ 嗯， 即係雖然你冇一個係好強嘅證據，就話係由佢主使咁樣算啦，但係起碼咧都有縱容之嫌啦，係嘛？ 冇錯， 即係話咧係呢啲咁樣嘅人咧。是挑起呢啲咁嘅事端啊，製造啲咁樣嘅暴力啊，咁樣咁嘅時期，如果繼續落去咧，其實都睇唔到有一個轉機。 係啊，冇錯。 係咪啊？因為你個政府既然係咁咧，佢已經係鐵石心腸噶啦。 係。 咁、你繼續落去咧，真係好可能到頭來咧，就係一個悲劇收場。 冇錯。 咁悲劇收場咧，其實我好擔心咧、其實兩樣嘢啦嚇，一個。是比較具體的層面呢就是即是現在留守的無論他是學生也好市民也好呢其實真的受到這個任何的即是身體的傷害呢都是不願意的、不願意見到的就是學你說齋你不只是頭部血流如果你真的不幸運的時期呢你有永久性損害的是不是你真的將來的腦部受損那你怎麼辦是一世的嘛是不是所以這個呢我是絕對不想見到第一點第二點其實我不想見到的呢就是說如果到頭來呢是他是武力鎮壓、是這個暴力清場的話、流血的話那有個客觀效果就會令到呢即係今次群眾運動呢當然就好大打擊啦打擊嘅時期其實最大打擊唔係話最後要撤退而係個人心啊、即係嗰、那個即係你知我所謂哀莫大於心死㗎嘛係咪好啦咁你而家呢個所謂民氣啊民氣可恥啦、當時就話但係你卒之而家咁樣嘅話佢都話打去一個以日代勞嘅虛耗戰啦咁虛耗戰嘅時期啊、又咁樣用心理戰即係一個心戰啦係咪用呢啲咁嘅群眾鬥群眾啊呢啲咁嘅黑勢力啊咁樣。咁你到頭來都係武力清場嘅。咁可能令到會有一班人呢就會最後呢係粉世疾俗。咁或者佢以後呢有咩事佢都唔再出嚟啦。係咪佢覺得還掂即係我哋咁多人咁團結出嚟都係冇用嘅。咁以後呢即係一係就逆來順受一係呢就同流合污一係呢甚至就挺而走險作奸犯科乜都可以。啊咁啊，同流合污嘅當然就係最易啦，係嘛？於是我咪做官商買版，我咪嚇做乜嘢啦嚇。咁但係總嘅嚟講，變咗係一種完全係政治冷感嚇。咁其實就係好可悲嘅，即係如果呢個係個客觀效果，就好可悲。所以我係好憂慮呢樣嘢。係 冇錯，非常憂慮。 咁你都講過啦，即係我三封信呼籲學生，其實咧總嘅嚟講都係撤嘅。 係。 咁但係當嘅時咧，當啲事態咧，其實日日唔同啊甚至上週同下週都唔同。咁你睇翻轉頭就係話，當然你話十月二號你已經叫人撤，咁啊梗係冇道理啦，咁樣係嘛？但係嗰陣時我係完全因為廿八號晚發生嘅事啊嘛，係嘛？好啦，咁啊再隔幾日，咁我又叫，然後再隔一段長啲時間，第三封信都係撤咁。咁但係當然你事後你可以話，係梗係啦，你嗰陣時你咧叫人撤，政府都未同我對話。咁你撤即係完全就係白做係咪連政府根本連對話都唔對話咁樣樣。咁所以你可以咁樣批評我啊我三封信都可以批評。但係今時今日我發完呢三封信隔咗一段咁長時間卒之對話喎、但係大家得到咩先係咪大家得到咩我就最近睇呢、這個梁麗國啊嘅學生代表佢都係講話我哋唔急於第二輪對話。嗱、呢個當然係一個策略上嘅問題，其實確實都係嘅，因為對話完之後，我哋知道佢哋翻咗去大場啊嘛，即係金鐘喺大場啊嘛嚇，咁啊同啲人商討啦嚇，當然所謂商討好難啦，佢哋嗰班學生代表站喺個高台上面咁就講啦，咁但係實際上咧係大家完全冇想像唔到，即使有第二輪對話，係會獲得咩實質性嘅進展嘅，係嘛？對方根本就 即係差唔多寸步不讓。 反而你再對話，大家再更加泄氣。 係啊係啊， 一啲冇意義。 係啊，嗱咁你弊啦。咁你意思即係話嗱泄話對話嚇、啊，第二輪對話又冇意義。咁政府咧其實落得唔同你對話喎、 嗯。 講真，大家都知道啦嚇、啊，即係俾人笑到咩咁啦。嗰五個代表。其實就即係叫咩啊？兩個花瓶，然後就三部錄音機，係嘛？仲有啲人就喺個網上就話嚇、啊，又話唔設現場觀眾席嘅咁啊嘛？點知呢個邱騰華同埋呢個劉光華就即係現場觀眾，又話唔設觀眾席咁樣係嘛？即係其實睇落去咧係醜怪到不得了嘅。咁、 嗯、 而實際上佢哋嚟講咧係完全就係我哋即係喺個我哋叫 on the defensive 啦，係得個手字嘅啫嘛。講來講去都嗰啲乜嘢？講真，政府官員都唔想出嚟啦，係嘛？你唔要求對話，啱曬。我都唔想出嚟獻醜獻勢，係嘛？咁咪由佢哋瞓街咯，咁樣樣。雖然係，即係你而家嗰個即係交通一定受影響，生活一定受影響喎。佢對政府嚟講，佢啲高官有乜所謂啫？係嘛？佢生活又唔受影響，而且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嗱，呢樣嘢先至即係講起上嚟，即係次次都係㗎啦。哇！之前嗰啲咁嘅建制派、保皇派，將佔中鬧到咧，直情就洪水猛獸。 嗯、 十惡不赦，就描繪到咧一佔中咧，哇！香港咧就會經濟就冧噶啦，啊，就國際形象就受損噶啦，哇！嗰啲咁樣嘅資本家就會撤資啊，諸如此類，講到好似世界末日一樣。喂，大佬，嗰陣時佢係講緊即係佔中嗰三子係分分鐘講緊佔半晝啫， 嗯， 或者佔一日啫，佢已經咧就將佢描黑，即係嚇、啊、描繪到直情好似世界末日。 嗯、 喂，而家已經佔咗成廿幾日咯，差唔多成個月咯。喂，你睇下個恆指，我好笑噶，我日日聽嗰啲恆指啦，嗰啲咩所謂財經專家嘅分析啦，佢哋講個恆指起跌咧，差唔多直連提都冇提佔中啊，提嚟提去就啊，歐洲經濟復甦點啊，美國就業數據點啊，嚇、啊，即係央行啊加息定減息啊，嚇、啊，內銀股啊點點點啊，即係中國啊點點點，喂，完全即係話嗰個佔中嗰個因素咧。近乎零咁滯，你話之前嗰啲咁樣嘅，即係保皇黨嗰啲，你話係咪真係即係揾窿捐都但冇用嘅？佢哋嗰啲係不知廉恥嘅，即係講完算數，咪即係等於最低工資一樣，記唔記得啊？最低工資即係嗰陣時啦，可能你比較細個啲啦，都好幾年前啦。當佢未推最低工資之前咧，所有呢啲咁樣嘅大商家咪出到嚟又係叫到震天價響，就話：哎呀，世界末日啦！嗱，如果你一呢、這個引入最低工資，香港就會冧噶啦，話、嗯、好多企業啲生意會倒閉噶，大量嘅人士失業添噃，咁樣噶係嘛？ 嗯， 到頭來咪又係冇事，即係你即係其實呢啲嘢屢試不鮮啊，係嘛？每次都係咁樣嘅，即係其實你睇落去咧，你就真係搖手嘆息啊！嗰啲人，但係佢照咁講嘅，啊，即係有時講真，烏烏狗就係烏烏狗。佢個本性就係要廢，佢個本性就係要廢。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其實即係難就難在，因為你咁多人咧，大家其實有一種嘅所謂同仇敵氣啊，就互相扶持咧，就係捱咗咁多日，撐咗咁多日。其實任何一個人話要撤咧，其實你都真係俾人靴啊。即係咁，你亦都 我同我啲細妹 兩樣嘢，一個你係提唔起呢個勇氣啊，兩個就係你提出呢個勇氣都可能客觀上冇效果。 嗯， 咁特別係旺角， 係 你講過啦，係嘛？你 就 旺角嚟講咧，嗰啲人嘅感情更加複雜。 係啊，因為我見到啲學生係喺度派嗰啲水啊，佢哋係一路派一路喊。係，即係我見到我就即係我就多數都去金鐘嘅情況，即係夜啲先至去旺角。 因為金鐘咧佔據以嚟咧，受到警察衝擊咧，差唔多係近乎冇嘅。 係啦， 啊，除咗你話龍和道嗰啲冇辦法啦。 冇錯。 但係旺角咧，其實係同警察咧，同埋呢啲咁樣嘅不明來歷嘅人咧，嗰、那個惡鬥咧，就係一輪又一輪個惡鬥嘅，所以佢哋能夠據守啊，堅守呢個據點咧，係完全係來得不易嘅， 冇錯， 真係有血有淚嘅。 係， 咁你而家叫佢退咧，我諗係啲人咧係萬般萬般不願意， 嗯， 咁就真係唔知點搞。 冇錯， 唉，但係好啦，嗱咁啦，就我哋都休息一陣啦，翻嚟真係講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好嘛嚇、啊、，OK。